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系轮到介绍另外一位英国嘅女作家啦。咁我哋介绍嘅作品咧就系《简爱》。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咧，《简爱》嘅作者咧就系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同佢妹妹艾美莉咧，都可以话系创作生命好丰富，但系生存嘅时间咧好短促嘅英国嘅姊妹作家。夏洛蒂生于1816年，啊系喺1805年就逝世，咁终年不够40岁。他和他妹妹分别就是写了《简爱》和《咆哮山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的读者里面流传很广泛，也都是被我们的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位姐妹生长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山区一位穷牧师的家庭。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他和他们另外一位妹妹和弟弟就是居住在偏僻荒凉的教区，很少和外界来往，只是在家里跟爸爸读书，思想很早熟，对于文学、美术、音乐、时事、政治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另外一方面，因为生活条件的缘故，他们姐妹三人都曾经离开屋企到外边做家庭教师的，但在这个期间，他们的创作活动是未停止过。三位姊妹在1846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其中是以艾美莉·勃朗特的诗为主。去到1847年，夏洛蒂的《简爱》和艾美莉的《咆哮山庄》也都先后出版。保不幸是第二年，即是1848年，他们的弟弟和艾美莉也都相继去世。最小的妹妹安没多久也都离开了人间，只是剩下夏洛蒂一个人。他也都在1855年结婚之后几个月病逝，终年是不够40岁的。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一出版了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当时评论界的重视。但夏洛蒂其他的作品呢，还有包括他早期的教师，1844年的《雪与泪》和1853年的《维耶特》等等。这些作品和《简爱》一样呢，都是以他自己的生平和生活感受作为写作的基础的。但是他妹妹艾美莉就凭着1847年《咆哮山庄》这一部小说呢，在英国文学史上面占有突出的地位。不过呢，这样都不能够是抢去夏洛蒂的注意力。他的《简爱》一直呢都是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今晚呢，我们又请了一位女读者，就是霍翠莹小姐呢，和我们以她一个阅读的经验，特别是学生时代看《简爱》这一部书的一些看法呢，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的。霍翠莹咁我知道咧，就你细细个咧，其实就已经睇过《简爱》嘅简本。咁正如我哋一样啦，好多人都系对于《简爱》嘅故事咧，都耳熟能详。咁一方面咧，就曾经系改编过成为电视片集啦，咁中间有一啲好戏剧性嘅部分啦。咁但系当你去到大学读文学嘅时候，再睇翻《简爱》嘅原著咧，同你早期睇简本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啊？ 我想这件事肯定的了，即好像你看《红楼梦》的时候，你十几岁看和你三十岁看和你五十岁看都很不同的感觉啦。 嗯， 简爱都是一样。 嗯，但是我们看到即刻原来是一个巨著，还有是要很有耐性地逐篇逐章地来看完那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你很熟悉的，但你有没有被他那个写作的手法或者他描写人物的方式吸引？ 我觉得是很容易看，因为他的英文很浅易，跟，我上一次讲过的那本《傲慢与偏见》相比这本还更加浅。他的手法他又是用第一人称的，更加令你觉得有亲切感，好像自己在跟那个女主角一起去经历他的人生一样。 嗯，我们知道夏洛蒂啊这位作者呢，他自己都曾经当过家庭教师的，所以写起简爱啊中间的女主角又是家庭教师的遭遇来讲呢，他似乎是很轻而易举的，好像直情是讲他自己的遭遇一样。因为呢有些听众可能呢也都未必一定看过简爱这本书，或者请你简单讲下个故事先呢。 好啊，其实呢那个古仔呢是有些少似一本自传咁样嘅，但係就淨係嗰个女主角简爱上半生嗰个发展。咁呢就由佢细个嘅时候开始啦，咁佢係一个孤儿嚟㗎啦，所以佢要寄人篱下啦，同佢嘅亲戚一起住啦。咁但係呢佢就唔係话好似其他细路仔咁得到大人嘅眷顾啊爱护啊咁样。因为佢嘅亲戚呢就对佢唔係咁好㗎。咁所以呢佢就长期咁觉得自己咧系被人剥削啊，被人忽略啊，被人隔离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感觉嘅。咁去到佢读书嘅时候咧，咁佢又目睹当时嗰啲校监咧，亦都唔系话对啲学生咁好啊，因为嗰间学校本身咧都系比较穷困嘅，咁于是就更加令佢觉得咧系响呢个社会上咧系悲惨嘅日子系多嘅。咁跟住咧，佢離開咗學校之後咧，佢就去咗做一個女管家啦。咁喺嗰陣時咧，佢先第一次遇到一個真正尊重佢嘅男人，令佢覺得啊，原來我自己都係有翻我自己嘅人獨立嘅人格嘅，我都有我自己可取嘅地方嘅，我都係會俾人中意嘅，我又係會中意人嘅。咁所以嗰個情節係比較上重要噶啦。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即将跟这个男人结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男人是已经是结了婚的了，而他的前妻还是一个癫了的女人，是一直呢就住在那间屋里面的，只不过他不知道的。他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来的，他觉得他不可以接受这件事，他就离开了这个男人。这段完了之后呢，他又撞到另外一个男人，其实这个是他表哥来的，亦都是从事这个神职工作的。他们初初的相处是很好，但是他后来就会发觉这个男人呢虽然是向他求婚，不过都觉得他是很大男人主义，不是真的一个这么爱护世人的神职人员来的。所以他在经过这些所有的一切的经历之后呢，他对人生更加了解啦，对佢自己更加了解啦，咁佢就翻去咧，系揾翻佢嗰个佢曾经中意过嘅嗰个男人，咁但系发现咧，原来佢响一场大火里面咧，已经系双目失明啦，即系情况已经好惨啦，即系唔学得佢初初见佢嗰阵时咁富裕啦，咁但系佢一啲都冇话嫌弃呢个男人，因为佢发现佢系真正最中意嘅都系呢个人呢，曾经尊重他的人，他就跟他一起生活，甚至是照顾这个人的。所以是整个故事都是讲这个女仔简爱怎样成长啊成熟啊这样。 咁听阿霍翠莹咧娓娓道来呢个故事咧，都好觉得系一位少女成长一个心路历程啊，咁佢自己嘅观察同埋对一啲事情嘅思考吓。我记得你喺节目里边同我哋介绍简奥斯丁嘅《傲慢与偏见》嘅时候咧，我亦都发觉咧，同样系讲女主角嘅一个心路嘅历程嘅。咁但系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我哋发觉咧。简奥嘅作者夏洛蒂咧，正如我哋头先所话啦吓，就系佢曾经系一个家庭教师，佢生活系喺一个穷嘅教区里边啊，即系跟随父亲读书，好少同外边嘅人嚟到来往啦。咁其实呢啲咧，有冇反映翻喺简奥呢个作品里边？系咪话呢个故事同作者本身系好特别地啊，比其他嘅文学作品咧系息息相关？ 我想呢就睇返嗰个时代嗰啲女作家英国女作家嗰啲作品呢，就你会发现呢佢哋个个嗰啲作品里面嗰啲主人翁呢都同佢哋自己嘅生活呢好似好相近啊，好息息相关啊咁嘅。因为佢哋其实嗰、那个生活圈子系好狭窄嘅，即系当时冇我哋而家咁样可以即系随时周围去啦，即系交通冇咁方便啦。咁所以佢哋由于嗰个生活经验少嘅缘故呢，佢哋讲嘅嘢好多时候都系表达返佢自己嘅生活或者反映翻佢哋自己个日常嘅生活咯。 咁譬如话喺边一方面，我哋特别见到啦，喺简爱呢一个作品里边咧，系夏洛蒂自己生活嘅一啲投影。 譬如嗰个主角本身简爱，如果你从佢嗰个外表嚟睇咧，咁就同阿夏洛蒂咧非常之接近啦。夏洛蒂咧，如果你睇翻文学史咧，佢都系一个好身材瘦小嘅，相貌平平啊，甚至有啲即系。土里土气啊，同埋满面病容嘅老姑婆咁嗰类嚟嘅吓。咁而你睇翻简爱咧，咁简爱呢个角色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外表好平凡嘅女人嚟嘅，系又系身材好瘦小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其实系有啲投射。 咁但系佢又点样描写到咧？即系佢做家庭教师嘅主人啊，就呢、是、一个叫罗契斯特呢、這个呢位先生啦，系会睇上咗一位正如你头先所描述嘅一个咁样嘅家庭教师呢个咁嘅女子咧，会唔会佢自己本身其实喺个作品里边已经系呈现到佢有一啲好特别嘅地方？ 简爱呢个角色咧，就系好上进嘅，虽然佢系。好唔开心嘅，即系佢喺书里面大部好多情节都系好唔开心嘅。不过佢就系佢唔认命咯，佢唔甘心接受命运俾佢嘅嘢。佢认为我可以得到更好嘅，我可以去试下第二啲嘢嘅，我想见多啲第二啲嘢。即系你好可以即系睇到主角本身有呢种历险嘅性格喺里面嘅。咁可能就因为呢种性格咧。令嗰、那个男主角 Mr. Rochester 咧，就对佢咧系产生咗兴趣啦。 或者另眼相看啊。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呢、這个夏洛蒂啊，勃朗特嘅生平咧，就系佢虽然即系生活圈子细咧，但系都起码叫做做个教师啊，有外边有工作啊。咁我哋都听你头先介绍简爱嘅时候，话佢对于学校嘅制度啊，或者其他嘅人为人师表嘅态度咧，就唔系咁认可嘅。咁其实佢特别系唔接受嘅地方喺边度咧？ 我谂佢唔系话对嗰个学校制度唔中意，而系佢对嗰啲学校里面嘅。某一啲嘅以为神做事嘅人为名咧，但系佢哋实际上做出嚟嘅行为咧，就唔系话真系咁符合呢个神嘅意思咯。 咁呢个 我谂佢其实系反而系对宗教有啲批判。 咁呢个可能真系同佢嗰个又系佢嘅成长嘅背景有关系，因为爸爸都系一个牧师，咁自细都系教会圈子里边长大。我记得咧，霍翠莹，你上次同我哋介绍简奥斯丁嘅《傲慢与偏见》嘅时候咧，你就表示到你对于作品里边嘅女主角咧就好喜欢嘅吓，咁觉得佢好有，亦都系好有性格，对好多问题都有反省，有自己意见，有批判咁。咁但系如果要你比较起简爱呢一个女主角嚟讲啦，咁两个有冇啲咩共通嘅地方，或者最唔同嘅地方又喺边度？要你去讲下对两者嘅评价，你又会点样睇？ 呢两个角色咧，其实都有啲地方好相似嘅，就系佢哋都系个性好独立噶啦，即系好有主见嘅。咁不过咧，就佢哋嗰个家庭背景咧系非常之唔同啦。譬如我讲翻《傲慢与偏见》啦，里面嘅主角伊丽莎白啦，咁佢系嚟自一个中产阶级嘅知识分子家庭啦。 有父母啦，有姐妹啦，有自己嘅屋啦，咁佢家庭咧算得上系幸福嗰类嘅。咁但系简爱就唔同啦，佢父母好快好早就即系死咗啦，咁佢孤儿嚟噶啦，咁佢要寄人篱下啦，咁经常又俾人欺负啦，俾人忽略啦，所以佢心里面咧时时都有一团怒火喺度，即系好唔甘心嘅，即系好想即系打破佢而家面对嘅一切，去一个新嘅生活，做一啲新嘅嘢嘅。咁所以其实两个喺嗰个家庭环境方面咧，系有咁唔同嘅时候咧，佢哋嘅表现亦都唔出奇系有啲唔同啦。譬如伊丽莎白咧，就系好开朗活泼啦，好俏皮啦，但系简爱咧就经常俾人一种感觉就系好愤世疾俗啊，略带偏激啊咁样。 咁两者喺嗰个故事都系一个主要嘅人物啦，重心咁、甚至咧成个小说嘅开展咧，都系喺佢哋自己一个内心嘅独白啊，主观嘅视点里边嚟到进行。咁会唔会对呢两者，譬如嘅偏好咧，都影响到你对呢两个作品嘅评价？ 我相信都可能会有 会有啲嘅， 即系譬如我会中意伊丽莎白多啲啦，我觉得佢永远好开心啦，永远都能解决到所有嘅问题啦。佢个故事嘅情节讲嘅嘢又好系带有好多嘅幽默啦，即系有些到戏剧嘅成分啦，令你即使系对嗰个人物唔中意，但你都觉得好好笑嘅，咁所以你会觉得个娱乐性系丰富好多咯。但系我觉得都唔可以即系否定咗《简爱》呢本书嘅重要性嘅，即系佢都系好好睇嘅。 唔系冇错，特别系咧，有人会认为咧，《简爱》其实自己本身咧就系喺英国文学史上边一种几新型嘅女主角或者系女性嘅人物嚟嘅。咁一方面我都想知道你同唔同意呢个观点啦。咁另外就系话佢个遭遇同埋佢嘅性格咧，点样可以喺个作品里边咧把握到佢系呢一种所谓新人物嘅姿势咧？嗱，特别系喺英国文学史里边，女作家已经唔多喺嗰个年代能够执笔嘅吓，咁佢仲好大胆咁好鲜明咁样嚟提出自己嗰、那个即系人物嘅性格。咁我哋可以点样去欣赏呢个部分？ 我觉得咧呢本书里面嗰个主角其实系几新嘅，即系一个新女性，尤其是喺嗰个时代嚟讲。点解咧？因为佢嗰个阶层咧系比较上冇咁富裕啦，冇咁有钱啦，但系佢都敢于系去抗拒个命运，即系佢唔接受我要另起炉灶。 系系系。 但系如果你睇翻以前嗰啲小说，譬如即使系简奥斯丁嗰本《傲慢与偏见》咧，伊丽莎白无疑系好叻、好聪明，但系佢依然系响翻个游戏规则里边玩嘅，即系佢系属于嗰个阶层，佢系属于嗰一套嘅原则，嗰一套嘅人生观系佢嗰时代嘅。但系简爱咧，佢就系企图系去创立佢自己嘅一套咯，佢自己嘅观点咯，系同呢个社会系有啲出入嘅。 吓，同埋有对抗性， 系啦，冇错啦， 系超越自己嘅阶级嘅。咁啊，唔怪之咧，佢呢一个人物系受到咁大嘅欢迎，同埋咧个冲击力啦、戏剧性啦，喺个故事里边系咁强啊。咁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阵，翻翻嚟我哋再睇翻呢一本小说嘅文学手法。 霍翠莹啊，我哋发觉一个资料咧，都几有趣下嘅，就系简奥斯丁呢一位英国嘅女作家，喺佢逝世嗰一年咧，啱啱咧就系夏洛蒂出生嘅时间啊，咁可以话两位先后喺英国文学史出现嘅女作家，佢哋都好重视女性人物内心嘅描写。好重视本名，佢哋系有头脑嘅，对事情咧系有一种嘅所谓反省嘅思维啊。你觉得夏洛蒂对于简奥斯丁有冇受到佢嘅影响啊？或者话对佢嘅作品系咪都系会咁热爱咧？ 我想如果你说没受影响假的，就是简奥斯丁是那么出名的作家，女性作家，讲的又是女人。那我相信Charlotte Bronte 一定都有即看过她的书啦。因为我记得呢，我看过一些批评呢，就是说 Charlotte Bronte 说呢，她都很欣赏即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不过呢，就嫌这本书呢缺乏了诗意，说她呢是太过即刻意求功啦，太过精明啦，就好像一个呢经过剪辑的公园这样。而不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我相信他可能就是觉得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一片广阔的原野了。 咁言下之意，会不会呢他不是那么喜欢一些咁修饰性的写作方法，那他自己的譬如在简爱里面会不会真的正如他想，即他对简奥斯丁的批评一样，他自己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原野呢？你觉得有没有这一种这样的表现在里面呢？因为他似乎表示到一种他对文学的取向。 我想他细个时候是看很多诗的，同埋是那些浪漫派诗人关于大自然的描述的诗作啦，所以就很受他们的影响的，所以他比较喜欢一些有诗意的描述啦。其实他这样做呢是开创了另一个传统的，之后呢就很多的作家呢都是用一些比较上诗意的描述去写写小说啦。譬如佢咧就唔係淨係用呢個敘述去連貫嗰個結構嘅，佢係用好多象徵嘅手法啦、譬如嘅手法啦、隱喻啦，咁將嗰個故仔咧連埋起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比較新、比較現代嘅一種手法咯。譬如我記得咧就好中意喺書裏面講紅色嘅，即係好多紅色嘅意象嘅。譬如細個嗰陣時，佢匿埋響一塊紅色嘅窗簾後面睇緊一本關於北极的书，咁嗰、红与白嗰对比啦，嗰、热情与呢个冷漠嘅对比啦，即係好明显嘅，咁就好睇嘅呢啲嘢。咁譬如佢反叛同佢嘅表哥打交之后呢，咁就俾佢嘅亲戚呢就锁入去个红房嗰度啦，咁又系红色 嘅， 咁至于后尾呢，就佢同Mr. Rochester 谈情嘅时候呢，谈情完之后呢，佢哋后面嘅嗰棵大树呢就俾雷电呢係劈烂咗啦。咁、那个雷电呢又係有呢、這个红色同埋呢个火嘅意象响度啦。咁到最后嗰陣时佢返去搵 Mr. Rochester 啦。咁发现呢原来 Mr. Rochester 响个大火里面呢就係双目失明啦。已经丧失晒啲财产啦。咁嗰个火个意象呢又再一次係出现返嚟嘅。咁所以全本书其实都有嗰个红色同埋嗰个火嗰个意象喺度啦。就可能係代表即係作者本身係佢虽然外表好冷，但係佢心里面係有一股即係热情喺度。 这个分析真的有趣，令到整本以文字构成的小说即刻变成一种视觉艺术。有没有其他的独特的文学手法都在简爱里面我们可以试试欣赏？ 我觉得他都有譬如用到一些诡异的情节咯，我想那个时代的人都是 挺喜欢这些， 是因为可能他们对于大自然都还是有些觉得神秘啦，对于好多样嘢觉得好神秘咁。譬如描述嗰个丰富啊，即系个丰富未正式出场嘅时候咧，就Jane Eyre 即系简爱咧，佢已经一直感觉到呢间屋里面好似成日有啲人 奇怪， 有啲好奇怪嘅嘢度咁样嘅吓。咁呢啲情节我谂会有一定嘅娱乐性嘅，响当时嗰个环境里面。 咁同埋我哋喺英国文学史嘅背景上边都会睇到咧，当其时咧都有好多其他嘅小说系流行紧嘅。咁特别系因为即系流行小说嘅里边一啲嘅娱乐嘅元素啦，所以咧都会可能系影响到其他作家本身吓。咁特别系夏洛蒂咧，佢自己都好喜欢系阅读啊吓。咁今晚咧好多谢霍翠莹咧，同我哋用一个好女性敏锐嘅感觉去睇一本女作家所写嘅关于一位女性人物的心路历程的。今晚唔该晒霍翠莹， 唔客气。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